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办公室内，他和老张的对话还在继续。老张问：“ 梦安啊，预产期什么时候到啊？”“ 4月份吧。”“ 哦呦，那就快了，还有2个多月啊，也该给你放假了。”“ 老张啊，我就是不知道该请什么样的假，是产假还是再也不用回来上班的那种长假呢？”“ 哎。”也许是我认怂了，也许是我对公司前景不再看好了，再也许我提过我儿子的事啊，只是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总之，梦啊，我感到很抱歉，是我让你来新苗的，你没有放弃，我倒是先放弃了。 我只能说我能理解老张，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。 嗨，如果你要走呢，我答应给你的股份一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如果你要留下，不管是你的工作能力还是你跟于海的关系，他都会重用你的。 我现在不想别的，走还是留，我手上的项目都必须先做完。一个人过于理想化总是要受挫的，很不幸我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我仍然相信啊，新苗还没有到我们该放弃他的地步，虽然这种相信他本身已经毫无意义，所以就算我马上要请假，请的也一定是产假，其他的等项目走上正轨再说吧。 好，到现在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看错你啊。关于收购具体的，我这边会跟于海对接，那趁着这段时间你就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啊，等生完孩子再回来。只是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是你的老板了。 这时许梦安的手机响了，他晃着手机笑了笑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 是于海啊，他还挺心急的嘛。 于海约了许梦安下午茶， 还是在往常他们见面的那家咖啡馆。跟以前一样，于海早早的就到了，见许蒙安来了，忙起身给他拉椅子。 哎，我本来想着等正式拿下新苗，我再来一个华丽出场，不过老张他应该跟你沟通过了吧。那个老张这个人就那样哈，做事太古板，不浪漫。 许梦安一边坐下一边说，如果你喜欢浪漫，你接手新苗那天，我们会集体站在门口迎接你，鲜花掌声，你想要的都可以有。 这个是当然了啊。我是不是有点小人得志了？ 你向来如此的。 嘿，我很好奇啊，你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你愿意跟我分享一下吗？我说咱们也算是相爱相杀20年了，这回应该是我赢了吧。 我说于老板呢，把相爱两个字先去掉吧。 你呀、你啊，老是这么端着，我不喜欢。 我活着可不是为了谁喜欢的，尤其是你。 你以前也这么跟你老板说话呀？ 我答应留下不是因为谁是我的老板，而是我手上的项目，那个职业女性平台，这个项目我认为很有意义。 对老张特别失望吧。啊，没事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啊，新苗这边我全权交给你来管，你就是老板。 许梦安看着于海，这算什么？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抱负，可你缺少破釜沉舟的勇气，也需要有我这么一个在你背后推你一把啊，我这样的男人，我只能做到这样了，剩下的看你自己了。 为什么？ 没有为什么。 我不接受。 听这么说，于海并不生气，他转动着咖啡杯里的小勺子。很多很多年前，我让你做我女朋友的时候，你也这么说，你说你不接受。我想问为什么，你回答，于海，我们不一样。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，才能变成跟你一样的人。 哎呀，你又来了，我没心情怀旧。 你一定跟李林在一起，好，我输了，但是我不服气啊。所以后来你选择去杂志社上班，我也做了同样的选择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在。我以为你会改变心意的，一直在等你。没想到啊，你最后还是跟李林结婚了。行，我祝福你们，我认输。 许梦安站起来，够了，我该走了。 许梦安，你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啊？我离开杂志社也是为了躲你，后来发现越是想躲越躲不掉。其实我也没别的奢望了，毕竟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而我呢，经历了婚姻，也是两个孩子的爸了。我就想着这辈子还能得到你的认可，让你发自肺腑地说一句，于海，你让我刮目相看。 好，我说，我现在就说，于海，你让我刮目相看，这样行了吗？ 你走吧。 离开咖啡馆之后，许梦安的内心很平静。他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评价他说，他是一个美龄大事有静气的人，但李林却说，其实许梦安是一个对一切都不太热情的人，做任何事之前他都没带什么期盼，于是他也就不至于太失望。李林还补充说，这是许梦安的自我保护机制。 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机制，许梦安的也许就是这个。许梦安满可以递交辞呈，拿到属于他的股份，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就此潇洒离开新苗。只是他不甘心，那个职业女性平台项目是他2年前的构想，如今看着他一步步成型，不能就这么落空了。许梦安太了解于海了，他知道如果于海收购了新苗，对这种长线的项目，于海肯定不会持乐观态度，那么这个项目极有可能会面临流产，于海过于急功近利。 当初许梦安产生这个项目的构想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随着职业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愈发重要，她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她们充满能量，也有无数的职场故事可以分享。这些人可能是创业者，也可能是高管，或者就是普通的白领，他们需要一个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他们通过相互分享得以成长。有了初步的想法，许梦安便带着团队不断地完善，将这个项目取名为云上。之前为了给新苗和黄思思解围，许梦安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推出的就是云上的自媒体公众号，而那个公众号只是其中的第一步，后面还将会有一系列的动作。 在许梦安的计划中，最终云上会是一个独立的交流平台，除了社交外，在平台里还有各行各业学习资料，包括文字、音频、视频等等，还有相关讲座和论坛的直播，甚至还可以有家长里短、职场八卦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，许梦安愿意和新苗一起去摸索，直到完成许梦安最初的理想。团队里的人问许梦安，为什么名字一定得是云上？其实这里面也有他自己的私心，他的女儿叫云阶，这个项目也是他的孩子。许梦安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，而今他的云上项目，其平台开发和构架马上就要告一段落，进入测试环节了，老张却将新苗卖给了于海。许梦安甚至能想象得到于海会怎么评估这个项目。 回到办公室后，许梦安叫来内容中心的所有人，大概地交代了一下接下来的工作任务，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回家待产。本来一直在闹不和的阿木和以小何为首的那波年轻人全都愣住了，他们知道许总监是早晚要请产假的，但是没想到他会请得那么早，那么突然，按说他的预产期还没到呢。许梦安微笑着说，接下来公司会有一系列变动，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。 阿木点了点头，哈，看来是真的了。 小何睁大眼睛看着许梦安，什么变动？怎么了？ 新苗要换老板了呗。 谁呀？ 于海。 蓝海传媒的于海？ 哼，那还能有谁啊？ 他们几个开始窃窃私语，许梦安示意他们冷静，而后就说，不管老板换成谁，我都还会再回来的，我只是请产假，并不是请一去不返的长假，等我回来，我们的云上项目还会继续往前推进的。 徐总监，这个不用你说，我们知道你对项目的投入和付出，你不在公司这段时间，我们也会照常推进啊。 阿木啊， 嗯， 你是新苗的老员工了，我没来的时候你就在了，从一个普通员工到如今的内容中心副总监，你靠的也不仅仅是年资，只是有些话还是明说的好。职场里明哲保身没错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忘记你入这行，你选择新苗的初衷。 总监，是，我记住了。 还有你小何， 你们这些年轻人。许梦安转对小何，年轻人有坚持有想法，这是很好的，可是要分清楚什么是坚守和钻牛角尖。我推荐阿木升任副总监，就是考虑到他比你们老成，他懂得很多的职场规则，那些规则好也罢不好也罢，懂了才能更容易达成目标。我希望你们能配合阿木。阿木呢，你要学会尊重这些年轻人，这些在你眼里可能是职场小菜鸟，但却有着无限工作激情和灵感的年轻人，你也曾是他们。 是，总监，我明白。 徐总监，你放心吧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说着许梦安站起来，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跟我沟通。徐总监，小何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是请个产假，我就觉得你像我妈特别好。过分了啊，我只允许自己像你姐。许梦安笑着抽了张纸巾给小何，阿木他们都笑了起来，小何便也破涕为笑。 许梦安离开了办公室，去了瑞秋那里。瑞秋桌上摊着一堆表单。 许总监，产假的流程我都替你办好了，你签个字就行了。瑞秋笑着说。瑞秋啊，你最贴心。孟安，老张说你休完产假还会回来，我猜到你会留下的。当然我的事情还没做完，可是我不想留了。怎么？许孟安的眼里闪过了讶异。瑞秋，你要离职？跟公司没什么关系，是我老公，他跟那个女人的事算是解决了，我们俩决定离开这个城市，换个环境重新开始。我都没想到自己会原谅他，但我确实是原谅了他。哎，那瑞秋啊，准备去哪儿？暂时还没想好。不买房了？不买了。那孩子呢？还要不要呢？顺其自然吧，如果真的有了孩子那就生呗。挺好的，瑞秋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，孟安？哪一点？你这个人就好像所有在别人看来奇奇怪怪的人和事，你都不觉得稀奇，不但不觉得稀奇，你还会去理解和包容，或者这就是母性。瑞秋啊，其实人生不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那就请继续圣母下去吧，这就是你，这才是你。 傍晚时分，李云街从补习班出来，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老爸。他们中午是在老爸学校的食堂吃的饭，一起吃饭的还有梅阿姨和笑笑。吃完了饭，梅阿姨主动提出要开车送李云街来补习班，老爸居然点头同意了。老爸倒是乐得自在，不用他送了吗？那一路上梅阿姨问东问西，问的都是你妈什么时候生啊，你有没有兴趣去美国读高中啊，你爸妈是不是经常带你出去旅游啊，等等这些。李云街根本就不想跟他多说话。 梅阿姨，你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，那边的人不是很讲究隐私的吗？抱歉，我冒犯你了。梅一朵笑着说。没那么严重。云街啊，看来你母亲把你教育得很全面。我妈是最棒的。在每个孩子眼里，母亲都是最棒的女人。在我爸眼里，我妈也是最棒的女人。梅一朵顿了一下，仍然笑着。是了。 这会儿补习结束，老爸到底是来接李云街了。见女儿满脸的不高兴，李林忙问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没用心听课，老师批评你了？ 没有。 喂，有事说事啊，别闹情绪。 那我说了你可不许生气。 我怎么会生气呢？ 老爸， 那个梅阿姨我不喜欢，我总觉得她来者不善。 哎呀，你说人家怎么来者不善了呢？ 你看她长得那样，要是演电视剧就是很典型的反面角色。 她长什么样又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云姐，不要以貌取人嘛。 爸，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啊？ 李林拍了下女儿的脑袋，我说你整天都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和他原来是同学，现在是同事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啊？ 那你干嘛对他那么好？中午吃饭的时候你还问他什么快过年了，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之类的。 哎呀，笑笑的爸爸在美国啊，他妈妈一个人带他不容易，既然我是他妈妈的朋友，这不能什么都不管吧。 笑笑的爸爸在美国是没错，可是你是我爸爸，又不是他爸爸。 云姐，越说越过分了啊！ 我还懒得跟你说呢。 行了，赶紧回家，你妈做了饭，在家等着咱们呢。 不去外婆家吃了？ 啊，你妈说她请假了，接下来我们不用去你外婆家蹭饭了。 许梦安这个时候正在厨房里忙碌着，李静在的时候，许梦安也会打打下手，偶尔做一两道拿手菜，就算是给李林父女做了顿饭。所以给家人做一顿完完整整的饭，对许蒙安来说应该是很久没有过了。何况李静没来之前，家里还有兰香。家务是繁琐的，这一点许蒙安深知。他想起女儿小的时候，那会儿自己和李林并没有条件请保姆，什么都要他们自己来。这个他们里其实又仅仅只是他自己，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丈夫，许梦安也不指望他能帮上忙。好在杂志社的工作压力并不算大，可即便如此，上了一天班的他回到家里仍是忙里忙外，每每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就因为这些缘故，许梦安是很敬重曾是全职太太的婉珍的。不过现在的婉珍也很优秀。是这样的，优秀的女人不管是当全职太太还是冲出家庭为职业女性，他们总会在自己的领域出彩。也许等做完云上项目，还应该再做一个全职太太的交流平台。 这时候传来了李林的声音。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都做什么好吃的了 啊？全是你们俩爱吃的，赶紧去洗手吧。 哎，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旁，李林举起了酒杯。云姐啊，今天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因为你妈妈终于放假了。你妈说了，这次假期特别长，等你参加完中考，她再回去上班。 是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了，当然还有肚子里的小葡萄。李云街不紧不慢地举起一瓶可乐，哼，还不就是管着我吗？许梦安笑着问，今天补习的怎么样？老师还不错吧？李林说的那些关于教育的大小道理，许梦安自然是明白的。他知道这一段时间他对女儿的管教有些松散了，松散便罢，很多时候自己甚至还失去了耐心。一般般吧。 李林在一旁忙说，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先干杯。 刚刚吃过饭，李云街说是要出门，说朱可心在楼下等。趁着女儿换衣服的间隙，许梦安探头往窗外看，楼下站着可不只是朱可心，他边上还有不少人呢。哎，对了，中间那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不正是刘思明吗？ 哎呀，梦安，你就让他去吧啊！刚回来路上，刘思明给他打电话，这话里话外的我听的意思，刘思明要过来给他表演节目呢。我说梦安，想是下午刘思明比赛云杰没去成，这是要送演出到家门口呢。 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云杰出门了？ 哎呀，这

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接心宽，文艺广播棒儿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李云杰一家人刚吃过晚饭，云杰就要说出门，说是朱可欣在楼下等呢。很快女儿便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了，她穿了件白色的大衣，戴着顶红色的毛线帽，两种颜色很衬她的肤色，看起来非常娇憨可爱。许梦安叫住了女儿， 等一下。啊，妈，晚上还要补习吗？那可不行，我跟朱可欣都约好了。哎，云姐，是这样的，外边冷，来把围巾和手套都戴上啊。 那我走了，就是我可能要晚点回来。 许梦安给女儿戴上了围巾，又把手套塞到了女儿手里。 去吧，好好放松一下，什么都别想，该玩的时候玩，玩好了才能好好学习啊。 那个，谢谢妈。 说完，李云杰笑着跑了。等李云杰走了，李林笑嘻嘻地凑到许梦安的跟前。怎么样，还是唱红脸比较讨喜吧？ 那行啊，接下来你负责唱白脸呗。 哎，我可唱不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老张挺有意思的哈。给你放了这么长的产假，这前前后后的，等你生完孩子出了月子，怎么也得半年吧。 算是老张给我放的假，但好像又不算呢。 啊， 于海要收购新苗了，很快他就会是我的老板。 不，等等，什么意思？ 装什么呀，你不都全都明白了吗？说着许蒙安指指餐桌，这样先去把碗筷给收了再说。 对于于海，李林还是有几丝佩服的。当年许梦安和李林确定恋爱关系后，一直在追求许梦安的于海倒是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许梦安大四那年去杂志社实习，于海竟然也去了。直到许梦安结婚多年，于海才成家。之前许梦安还在杂志社时，于海就发出过几次邀请，要他出去跟着他干。 李林不知道妻子是怎么想的，总之妻子是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，哪怕后面真的从杂志社出来了，也是去了新苗传媒，而不是选择去于海的蓝海传媒。可这于海如今居然把新苗给收了，转了这么一大圈，许梦安到底还是得跟着于海共事。李林就问妻子，不是，这于海到底是怎么想的？ 我怎么知道？ 你不是一直不想跟他同事吗？ 我手里的项目总得继续往下做吧。哎，我说咱俩能不能不聊工作呢？我刚放假，让我享受一下假期生活不行吗？ 哎，你要是真不愿意啊，这个班你就别上了。 我脸上写着不愿意了？ 你不是说你跟于海道不同吗？这既然不是同道中人，又何必委屈自己在他手底下工作呢？ 我问你啊，你那实验室建一半突然不让建了，你会怎么样？ 行，我说不过你啊，我们今天不谈工作了。 明白就好。 两人结婚前就曾约定，对彼此的工作100%支持，绝不干涉。这也是李林和许梦安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。 哟，差点忘了，大平今天结婚呢。许梦安看到了大平发的朋友圈，虽是在小树老家的村子里摆酒宴，但是看照片，桌上堆满了酒菜，还挺热闹的。照片里，大平穿着雪白的婚纱，揽着小树的手臂正敬酒呢，还有就是这对新人跟兰香、大明的合影，母子俩乐呵呵的，尤其是兰香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。 哎呀，兰香姐一桩心事算是了了。 哎，我听姐说姐夫给大平爸爸找了份工作呢。 哼，大平爸爸那副样子又能干什么呀？ 哎，说是让他呀到医馆当杂工。 哦，那我明白了，这肯定是我姐的意思。哎呀，你跟我姐一样，你们俩就应该去街道上班，该管的不该管的你们都给管上。 真懒得跟你说话，讨厌。 冬夜的广场并不萧瑟，这里还有不少正跳广场舞的大妈，刘思明他们的街舞队一铺排开来，完完全全那就是一群异类。李云街从没见过这样的刘思明，他脱下羽绒服后，里面是一件松松垮垮的大 T 恤，搭配着 T 恤的是同样宽大的牛仔裤。他压低鸭舌帽的帽檐，嘴角上扬，像是在笑。随着音乐起来，街舞队员们开始跳动，那首音乐很熟悉。 一旁的竺可心忙说：“哟，是一天的歌，是创世纪。”哎，对，确确实实唱的是一天的歌，这也是李云街最喜欢的一首歌。歌里唱着：我们无畏，我们破陈旧，我们年轻，我们创世界，每次都能听的人热血沸腾。此刻刘思明们的街舞也让李云街热血沸腾，他以前不知道刘思明居然还会做地板动作，他的四肢是如此灵活而有力量，简直像在满场飞。别说李云街和朱可心了，连广场上本跳着舞的大妈们都聚拢了来，他们全都被感染了。 一曲终了，刘思明扔掉了鸭舌帽，摆着特别酷炫的姿势，眼睛则看着李云街。 李云街不禁喊出了声来：刘思明，刘思明，你是最棒的。 在队友们的起哄之下，刘思明潇洒地走到了李云街跟前。云街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跳吗？ 我。 没等李云街回答，刘思明就拉起了李云街的手，带着他走向了队友们。李云街还没有反应过来呢，音乐就再次响起来。这次的舞蹈毫无章法， 大家都跳得很随意。在刘思明的带领下，李云阶也开始挥动着自己的双手。云阶跳出了一身的汗，却也把积压在内心的不快全都发泄了出来。刘思明和李云阶一起送朱可欣回家后，两人慢慢地往回走着。刘思明推着辆单车，李云阶则跟在他的身侧。 月色下，李云阶的脸白里透红，有种说不出的可爱。 云阶， 嗯， 我骑车带你一段吧。 啊？ 不行啊。 我怕我太重了。 怎么可能？ 李云阶坐上了后座，寒风略有些凛冽，正刮着他的小脸蛋儿。可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冷，内心反而涌出了一丝丝的暖意。 哎呀，我真希望就这么一直骑下去，就这么一直带着你。 怎么可能？ 怎么不可能了？咱俩要是都能考上一中，就什么都有可能。 你是体育特招生，只要你成绩维持现状，就一定能被一中录取。但是我不一样啊。 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，你知道吗？千万不能放弃啊。刘思明说完停下了车子，扭过头来看着李云阶，又重申了一遍，不能放弃。 李云阶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见客厅里的灯还亮着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老妈。妈，你还没睡？老妈迎上来，帮李云阶脱去帽子、围巾和外套。云阶呀，怎么样？玩得开心吗？ 嗯，很开心。我跳舞了，街舞。 哟，你还会跳街舞呢？ 嗯，刘思明教我的。 那就好，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，你再坚持坚持，好好把英语补习课给上完。 嗯，老师挺有水平的。妈妈，你说的对，是我自己的态度问题。离中考没剩几个月了，我想再试试，我不能就这样放弃啊。 妈妈知道你不会放弃的，云杰，我也得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太忙了。 你什么时候不忙啊？ 云杰，接下来就好了，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漫长的假期。李云杰的长睫毛忽闪了几下，有些哽咽。 可是等小葡萄一出来，你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了。 许梦安也哽咽了，张嘴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这天是腊八，许梦欣早早就要出门了。贾母跟许母他们俩像两座门神似的拦在了门口，他们无法理解，怎么他们的欣欣还不放假呀？毕竟再过两天可就是春节了。 是啊，正因为马上就是春节了，许梦欣得抓住最后几天的机会做好他自己的业绩，但这些话他没办法跟两位妈妈来解释。在这个家里，导购是他的隐藏身份，掩护着导购身份的是他的外企职员身份。 到商场没多久，有位大姐就来了。这位大姐上次来买化妆品的时候认识了许梦欣，两人互相加了微信，算是点赞之交。 啊，欣欣啊，你给我选几套礼盒，包漂亮点，我要送人的。然后啊，你再给我补个妆啊。 嗯，姐没问题。这样，礼盒我让我同事准备着，我先给您把妆补了，等妆补好了呢，东西啊也就备妥当了，不耽误您的时间。 这可是个大单子，能一个人把提成给拿了自然是好的。可是自从许梦欣上班以来，跟她搭档的同事阿妹没少提供帮助，所以许梦欣是很愿意跟阿妹一起分享的，相互关照嘛。阿妹忙不迭地应着， 姐，我这就给您拿新年礼盒，您要几套呢？ 哦，先来八套吧，多给我点赠品啊。 行，姐，我们新出的一系列香水非常好闻，低调不张扬，很适合您的，我们送您两组香水的中样好吗？一组有三瓶呢，味道都不一样，很划算的。 好啊。这位大姐是个痛快人。 许梦欣很麻利地帮大姐补起妆来，阿妹则开始往外拿礼盒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走进了柜台。 欣欣，你果然在这儿。 许梦欣抬头，那人正是贾浩文。原来许母的一个老同事在商场见到过许梦欣，人家难免会诧异，怎么许家小女儿在商场上起班来。于是两个人上午在菜市场遇到了，那个人就跟许母那么一聊，许梦欣当导购的事儿就全都抖了出来了。这许母回家后放下购物袋就要去商场一探究竟，被老贾给拦住了。老贾不相信，可许母讲了，说他的老同志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不像是编瞎话呀。老贾这才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直奔许梦欣上班的专柜。许梦欣见了老贾倒也不慌，反正这件事早晚他都得知道。许梦欣皱皱眉头， 有什么等会儿再说，我还得上班呢啊。 老贾可急得额头直冒汗，你怎么能在这儿上班呢啊，你给我回去。 有事儿吗？ 回家。 大姐和阿妹都打量着老贾，他们的目光让老贾觉得浑身都不自在。 啊，我是许梦欣的老公，现在我要带她回家，这个班她不上了。 看见老贾叫嚣着，许梦欣放下手里的化妆刷，径直走到老贾的跟前。要么你到门口去等我，等我忙完了我来找你，要么我直接叫保安把你给轰出去。 你 那我叫保安了。 我老贾知道自己拧不过妻子，愤愤然走了。 许梦欣做了个深呼吸，然后笑盈盈地转身对大姐和阿妹说道，这是我老公，今天早上我们吵了一架，没想到他还没完没了了，追到这儿来了，真烦人。哦，哎呀，欣欣啊，能吵就说明你还有感情嘛。你我和我家那口子就是想吵都吵不起来了。 就是觉得挺烦人的。 没事儿，两口子哪有不闹别扭的。许梦欣转身对着阿妹说， 阿妹呀，我们的雾面唇釉还有货吗？送大姐一支25号的吧，算是咱俩给大姐的新年礼物吧。 一旁的阿妹很会打配合， 嗯，25号复古玫瑰色的没剩几支了，年前不会再补货了。 是啊，这才能说明我们的诚意嘛，对吧大姐。 我感受到你们的诚意了。 许梦欣给大姐补完妆，又跟阿妹一起拎着那些礼盒，两人送大姐到了地下车库。两人回到柜台，阿妹才说， 欣欣，你没跟我说实话，你老公根本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， 他呀是个跑销售的。 你还骗我，干我们这行的眼睛最尖，眼睛也最毒，你看你老公的穿着，就那双鞋，那条皮带啊，还有那件羽绒服，哪样不是名牌？旧归旧，可再旧啊，这身行头加起来也不便宜呢。阿妹啊，你好八卦哎，是不是他在外面有人了，所以你跟他赌气才来我们这上班的呀？我说阿妹呀，你是不是已经脑补了一整出的豪门弃妇的桥段呢？ 阿妹尴尬地笑着， 我就是好奇呗。 行了阿妹，回头啊我再跟您说吧，总之我的故事绝对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戏，我去门口了，先把他给打发走啊。 许梦欣到了商场门口，老贾果然还杵在那儿呢。 走吧。 许梦欣拢拢身上单薄的制服，咱们去隔壁的咖啡馆坐一会儿，别站在这儿了。对了，我只有15分钟啊，你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 两个人进了咖啡馆，老贾的眼睛红红的，只闷不吭声地坐着，像是受了极大的屈辱。 你来这儿怎么事先不给我打电话？ 老贾沉默着。 哎，你刚才差点害我丢了个大单子，快过年了，正是我们这边最忙的时候，趁着这段时间我得把业绩做上去啊。 跟我回家。 觉得我丢人了？ 老贾又沉默了。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丢人，但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的工作挺好的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，制服也好看，每天还跟化妆品打交道，我愿意，我也擅长，我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他可不丢人。 欣欣，你要出来工作我不反对，不但不反对我还支持你，可是你不能干这个吧。要是被人知道我贾浩文的老婆在当柜姐，别人怎么说我呀？ 不是柜姐，是导购。当然如果你非要叫我们柜姐也没问题。别的我不想多说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贾浩文，你是从档口小工开始起家的，那会儿你觉得自己丢人吗？你有过几个臭钱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了？有钱人就跟那金字塔尖似的，能有多少啊？剩下的都是普通人，干着普通工作，过着普通日子的普通人。哎，我说做普通人不好吗？普通人就要被看不起吗？ 打发走了老贾，许梦欣整理一下妆容回去继续上班。阿妹那颗八卦之心蠢蠢欲动，缠着许梦欣问个不停。家里的事情许梦欣还从未对外人说过，这对她来说是个坎儿。那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本身并不光彩，说出来就相当于把自己脸上最后一层面具给扯了。可是许梦欣还是决定告诉阿妹，不为别的，她只是想从此活得坦率。说出这一切并没有她原先想的那么艰难，相反说完之后她自己也轻松了不少。 没什么的，这种事情多了，做生意的嘛，都是起起落落咯。阿妹接着说，别看咱们这大商场里好些人看起来超级有钱，其实有些都是在充门面打肿脸充胖子的，那有一些开豪车的银行存款还没有我这个骑电动车的多呢。真的阿妹呀、啊、你有多少存款？ 阿妹的眼睛一斜，表示无可奉告。 许梦欣笑着说，开玩笑的啦，我才不想知道呢。嗯，欣欣啊，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，省吃俭用的自然能存下钱来。前几天我看中了一套单身公寓，特别好，离咱们这儿也近。哟，阿妹，你要买房？对呀，你早晚都是要结婚的嘛，干嘛要买房给自己增加压力呢？欣欣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我现在买了那是婚前财产，以后不管嫁给谁我都有底气，老娘什么都不怕，老娘自己有房，吃人嘴软拿人手短，靠自己才是最痛快的。 阿妹说完跟许梦欣笑作一堆。 笑归笑，许梦欣想的却是，哎，我没结婚前怎么就考虑不到这些呢？我没结婚以前脑子里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呀？但凡我有份工作，有点自己的小事业，这老贾出问题后我们也不会这么的手足无措呀。许梦欣不免感慨，哎呀，阿妹呀，我要是早点明白你这些道理就好了。放心吧，欣欣，你上过大学又什么都懂，我们这里啊只是你的一个停靠站，你早晚是要飞走的，说不定以后还要你提携我呢。 我阿妹，我行吗？ 当然了，欣欣，要励志，你现在就很励志。 原来我这样的也算是励志了，谢谢阿妹。 当然呀，哎呦，来客人了，欣欣。 阿妹和许梦欣调整好状态，微笑着 双双迎了上去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快装二十平客餐厅8800，8553-5566，快装就找一号新家。 亲爱的，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，遇见幸福的地方， 难不倒我。